息。 嗯 嗯，我听说林茂放九天假，我当时想踹的。 对的，对的。 我跟彤彤奋斗在工作岗位上， 是地球不爆炸，我们 不放假。对， 我们一直坚守在一线，默默陪着大家找对象。 对，所以说还是中秋佳节，还是祝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多多团聚在一起。 是。 那刚刚我们聊到这个林茂就胖了，然后呢，他 就是林茂说：“我躲。”刚才以为说躲过去了，没想到又回来了。 没有。 对，然后但是他这个理由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他现在是十月初嘛，他是刚刚结束完大学军训， 对， 然后他在军训中胖了。 嗯，就这个黑就不用说了， 对，但黑大家都是黑的，但是胖了这个不太多见，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军训完就瘦了，得有五六斤，因为军训那个饭不好吃， 不好吃，吃不下，而且就是太热，对，太热 又累又热， 对对对。 那林茂是为什么就是胖了呢？ 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呢？ 首先还是因为活动量大了嘛，因为军训，但是一般胃口不好。或者说没有食欲的一般都是瘦的同学，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体力了，也就没有什么食欲了。我们这种还有一些体力的呢，就会感觉到累，就感觉哎呀，今天比平时累，犒劳犒劳自己吧，多吃些吧，吃完再来个冰淇淋吧，然后了。 生活太幸福，不过也跟他们那个军训的时候吃的地方就不一样。我们那会儿是大锅饭，就是在军训基地里面吃， 就自己盛。 对对对，那么大一盆，然后有的时候一道好吃菜上来，风卷残云， 没了， 3秒没了， 我永远是抢不着的。 对，我也是。然后我永远就是我们那桌打馒头，就跟男生抢馒头，永远都抢不过你们，你们也不让着我们。 我们这桌是只看得到米饭的人啊！你们不要说我们了，我就没吃过馒头。我一个山东人，整个军训十多天，一个馒头没见着。 但是就是林茂他们当时是在学校食堂里面吃， 对，在学校食堂里吃， 连吃完饭还能训完还能来个冰激凌， 然后我们可以出学校， 多好啊！所以说为什么胖了，就是运动量大了，吃的好了，吸收也好了，就 活该你胖啊！ 不过没关系，很快这个军训完了，就是恢复正常的 生活， 然后也瘦下来了， 瘦 慢慢。 这倒不一定， 不一定。 给你个台阶， 因为 给你个台阶你不下。 那童哥认识我半年了，他没见我瘦过。 我就是说，每次林茂一来，我就觉得，哎呀，这小伙本来长得挺周正、挺帅的哈、结果一次见一次，我就现在只能说，哎呀，林茂最近伙食不错呀，最近又胖了。期待下次说林茂这小伙更俊了哈、好吧，还是减减肥。 好， 为了找对象，咱们还是拼搏一下。 我们刚刚聊了一下这个林茂在军训时候 食堂经历。 对，食堂经历，我觉得军训其实还是有很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还有很多可贵的，也是比较难忘的记忆。 对对对。 对林茂，当现在回想起来，就刚刚过去一个月不久的军训，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很有意义、很难忘？ 很有意义，肯定是军训期间，那些训练啊，训练刚开始那两天是很苦的，因为身体还不适应。那么，习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军训完之后撒着欢跑向食堂了，然后 你看撒。别人是就是军训完之后，哎呀，好累啊，好累啊。 对， 就林茂一个人是，哎呀，食堂我来了。 那有什么觉得就是特别好笑或者好玩、比较有趣的事 情？悲催的有没有？我们就想听， 对， 就是你比较悲伤，但是我们俩会笑的。 对，我们想听有点的故事。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节目，不是站在道德的这样 的 没有 ，对，我们都是主持人开心了就可以了， 没有这种设定好吗？ 就是军训会发服装嘛，服装会有那个胶鞋，然后那个胶鞋呢，它质量很过硬，我们穿了十多天，它愣是不开胶，但是那个鞋不符合那个脚的形状，它会磨脚，它会磨脚，然后你去踏步，你去跑步的时候会磨，然后这个时候呢，会有师哥师姐来告诉你，在哪个位置贴上创可贴，然后在那个鞋底上垫上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你这个脚就会舒服很多， 那么我可以说，我们当时男生是垫的是真的是垫的是卫生棉， 女性卫生用品，我们女生也是。 好，我是找师姐借了两包。 对， 你还找师姐借了两包？ 我们当时我们班特别搞笑，我们班男生最好有自己去买的。 我是自己去买的， 尴尬不尴尬？ 非常非常尴尬，而且当时那个导购员还说，那你是要日用的？用的？我说 不懂， 能用就行。 不过当时确实我当时未雨绸缪买了一大包专门用来垫鞋垫儿， 嗯， 结果后来就根本就每天回到宿舍就往那一摊，根本就没有心情去换。 你知道吗？男生最后剩一包又不舍得扔， 是 就是就放宿舍里。 对，我现在还有 呀，你知道吗？就是阿姨啊，宿管阿姨进来之后就呆了，说女生怎么可以在我眼皮子底下钻进来呢？可能溜进男生宿舍呢。 哎呀，好可怕！我们女生这些东西都扔掉了，因为买的就是不太就是那种 不太好的 ，对，就单纯用来垫鞋垫。 嗯， 我们记得当时就是最最难忘的经历是洗澡 啊， 整个军训15天就洗了2次澡。 嗯， 我天哪！ 对，因为整个在那个军训基地，就是他要安排你时间，比如说他给你今天给你20分钟， 嗯， 然后所有人冲进去洗澡，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就是进那个那种大澡堂，就是 赶鸭子下架那种。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因为洗澡人太多了，然后那个水下不去， 嗯， 它就飘到门外了， 嗯。 然后最后出来是一种什么场景？大家不都是拿盆装衣服吗？ 嗯， 就大家趟着那个到小腿的水， 嗯， 然后在里面捞自己装衣服的盆儿，就盆儿飘的到处都是， 好爽。生动， 衣服在盆里面，要是没有放盆里，直接就泡湿了。 对， 就当时就这样。然后 我跟你说， 对，女生都崩溃了。 你们不是最惨的，因为是在咱们是我们俩是同班同学嘛， 嗯， 他是女生先洗，男生再洗。男生洗的时候水已经不多了。 哦，原来是这样。 我跟你说，我说实话哈， 嗯， 我不怕你们嫌弃我。 嗯， 我是没抢上洗澡的人，我是十几天我一次澡 都没 有，就是每天用湿纸巾擦身。 我的天哪！ 你还不错了，我觉得最崩溃的是在那个军训宿舍那卫生间里洗澡。 哦，妈呀， 没有办法。 哎呀，不想说了，那个图片也不想展示大家。就是大家今天都应该吃着螃蟹，吃着月饼，都不要看那种图片。 对对对， 那个真的是，我觉得算是整个军训过程中就不太好的回忆，因为确实卫生条件很重要。 嗯，而且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当时的男寝的这个独立卫生间是两个马桶挨在一起的，并排的， 相约上厕所是吗？ 手拉手， 手拉手， 好尴尬呀！这种 不说了，不说了，胃口有点太重 了。聊点好玩。我觉得军训最好玩的应该是跟教官的相处。 有没有被罚？ 嗯， 有没有被教官罚？ 有啊， 来说说， 有的， 开心开心。 有的就是，教官说那个动要喊报告。 嗯， 动要喊报告，就是有时候你觉着吧，他耳朵痒痒了， 嗯， 你要是喊一声，他也不至于的，就偷偷挠一下， 嗯， 挠完一下，教官喊报告了吗？啊，对， 对吧？ 出来，啊，军姿15分钟，就站那儿了。 嗯， 其他同学坐一休息， 就看着你， 他们就看着我， 嗯， 然后一般我这个时候就是一脸狰狞，教官腿抽筋了， 嗯， 腿抽筋，然后就跪那儿了，单膝跪那儿。 啊， 然后再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 啊， 然后好了， 就演技过关， 啊，就好了， 然后就靠演技 过一会儿好了， 嗯， 教官会关心我，你是说好点了吗？我说好了，军姿15分钟，就，哎，还让我站。 你们教官不吃套路 啊？对， 没想到自己被自己的演技又套进去了。 但是真正受不了的时候，说抽筋了，他会让你休息一会儿的。 嗯，他好像都就跟教官有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反正我是跟教官就是装过病，就也是站军姿，实在站不住了，也是当时有点晕， 嗯， 然后有点懵，然后脑子一热，康我就往后一倒，因为我知道后面同学会接住我， 嗯， 然后我们班同学都特别上道，教官有人晕倒了，然后 教官这都晕倒了， 对对对， 快去医务室， 对对 对, 对，然后当时教官他也害怕， 嗯， 因为都是女生，怕有什么问题，然后大家一起去树荫底下休息，对，但是基本上就除非真的很难受，要是能撑下来还是尽量撑下来。 我是真的是坚持下来了， 嗯， 我只有少训了10分钟，因为手被那个就是那就是道具那个，就我们练那个枪，我们练那个就是打靶的那个枪， 嗯， 我被划了一道，就手这儿开了一个道，然后就去医务室。当时那个教官还说，就这点伤算什么？就是我觉得也是了，但是我疼，我还是去了， 对， 然后又回来接着去，我算是比较。老老实实的， 对，我觉得咱们三个都是特别老实的。当时 没有没有，林茂不是，啊， 他起码是训完了。我当时最羡慕的就是那些那叫什么炊事班的同学。哎，叫什么？就是专门有一个营，他们不需要训练，每天在后厨。 伤病连 哦，对， 伤病连 哦，对，我那时候巨羡慕伤病连的， 哦， 巨羡慕。我当时自己身体倍儿健康，就一点毛病不出，就硬撑着训完了。嗯， 他们就管那个后勤了，好像就是。 哦，对对对， 嗯， 但是。 那你们就是说过你这个哈，就是被罚的经历 啊， 那有没有说跟教官之间比较有趣的回忆？就是你们逗逗他，反逗过来，有没有？ 有啊，就是晚上会有拉歌那种活动 啊，对， 对不对？ 哎呦，然后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对对对， 像首歌， 哎，然后别的连队有女教官， 嗯， 女教官会的歌就比较多，然后气氛也比较活跃， 嗯 啊，人家教了 三十六计， 应该没有这种， 啊、没有这种， 都是红歌， 都是红歌、嗯， 然后女教官已经教了七八首了， 嗯、 我们连队这儿就跟教官就大眼瞪小眼儿， 嗯， 教官你得唱一个 啊， 教官。团结就是力量， 不解风情啊！ 第二天， 嗯， 还是这首歌；第三天还是这首歌。教官没有别的歌吗？我就会这一首。 那确实，这教官的这个歌曲库存量也是有限， 有偏爱啊。 对，然后他会有那个方阵与方阵之间的那种就是对抗，拉歌对抗。 嗯， 然后人家唱了八首歌， 嗯， 我们用了一首歌怼到了最后， 一首打遍天下之后，你们赢了吗？ 怎么会赢呢？ 我也觉得是 对手嫌弃的走开， 对手 对 手的这个曲库量就中华曲库，我们就独爱一首。不过说真的，好像从小就初中、中学、高中军训都是这首歌， 嗯、 就团结就是力量。 对， 嗯， 我还记得有一首歌，你还记不得？什么早上七点？就是叠被子那个，叠被子的那个， 哦、 早上七点看新闻联播啊，不是早上七点叠被子， 就 晚上七点。 隔壁咱们当时训的时候，隔壁连唱的是这首， 对，好魔性、啊， 我们觉得好魔性、觉得那首歌巨洗脑，然后就、关键是就我们班同学还有开玩笑的呢，说军训就是这个歌改变了他什么，就听到他上大学之前一直都叠被的、然后就军训完之后再也不肯叠被了， 再不叠了， 再也不叠了，拒绝，实力拒绝， 就是已经被刺激的有点啊，可能有点腻乏了， 对， 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军训的这个环节的确聊的确实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以及在我们的这个98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及时来分享您的军训经历。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的就是互动的话题、就是今天您吃的月饼是什么馅儿的？ 五仁儿。 我今天吃的枣泥儿和五仁儿以及蛋黄还有那个椰蓉。 你吃了几块？ 我今天吃了四块。 我今天还在那个微博上看到一个热搜，叫一块月饼等于四勺油。 哇， 我今天喝了一桶油。 中奖了。 不过说真的，那个现在月饼种类也越来越多了。我今天看前段时间看新闻，还有那个什么辣炒月饼， 哎呀， 凉拌月饼， 黑暗， 然后还卖的巨好。 嗯， 可能我们这些品味确实稍微有一些保守了， 是， 但是确实现在种类越来越多了，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口味吃。 对， 林茂你喜欢什么口味？ 我还是喜欢就是那种老式的月饼、那种豆沙馅的 啊、 但是今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这个枣泥的， 嗯， 然后我今天一看，哎，这也是黑馅的，我就知道是黑馅的，然后就拿下来吃了一口，哎，有枣皮儿。 哦， 有枣皮， 以为是豆沙的，买错了是吧？ 拿起来一尝是枣泥的。 哎，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这位朋友叫LVY68B45，这位朋友说他喜欢吃冰淇淋馅儿的月饼， 我也喜欢 冰皮的哈。 那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对，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主持人杨帆，我们的老朋友啊，苍竹啊，还有我们的刚才说到这位朋友 LVY68B45 这位朋友啊，好多位朋友都为我们送来了这个花椒之星、也谢谢大家对我们林茂和对我们博虎点秋香的支持。刚才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杨帆说他喜欢吃豆沙馅儿的，我们刚才说冰淇淋馅儿的这位朋友，你的名字稍微有点长，他说冰淇淋馅儿的月饼好好吃。我决定为了说能吃到这个，哪怕再喝两桶油呢，我也要尝它。今天晚上就尝一尝。 对，因为一年就这么一两天可以吃，所以还是大家要去尝一下，不要考虑卡路里的问题了。 对，明天再减肥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 没错， 这句话咱们俩听还是乐呵的。林茂一听啊， 我就不沾了，我就 不沾了。林茂不能当真啊。 是，来，咱们的军训这一趴，咱们先聊到这里。月饼呢，咱们一会儿也是大家且分析着，咱们一会儿啊，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个环节，咱们就该聊聊这个为了林茂的这个另一半好好考虑。 对， 林茂啊，虽然说咱们稍微有点胖。也黑了点，但是呢，但是帅， 就是有 林茂是帅的， 对， 这是一个技能哈、这是一个很赢很大的技能。 现在你再说这个，我自己都没底气。 男生稍微黑一点好看，有轮廓感。 嗯， 你看，要不然张彤这镜头切过来都反光。 对，我每次都反光， 是太白了， 是， 比我都要白，让我感觉坐在旁边怪怪的。 对，你下次给我推荐一下这个暗一点的粉底什么之类的， 涂黄点，涂黄一点。 好，我们这个话题也不聊太多，不然今天的脑洞实在太大了。 是， 来，我们还是说说这个林茂，除了说颜值高， 大家还有什么看到的一些技能。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了，说林茂的这个厨艺的确很棒。来，你说说你这个厨艺最近有什么长进没有？ 厨艺就是最近开学了，看到那个食堂里菜真的很多，食堂里菜真的很多，然后就我偶尔就会就是吃着，哎，这个还是这道菜，但是感觉跟我自己做的不一样。 好吃还是难吃呢？ 好吃一点。好吃一点，因为人家是专业的，我这才做几年。 会怎么样？会琢磨一下吗？ 会琢磨，会问问，问问。然后那个食堂的大妈们就会很热心的，来，小伙子学做饭呀，来我们食堂帮忙吧，然后吃喝免费了，怎样。我突然就不想 突然就不想去了。 对， 自己考错了大学，应该去新东方才对。 很有意思。 平时是会有机会的话是会自己做一些家常菜吗？ 我如果是 很厉害了，其实 自己在家的时候就自己做饭呗。 哎，好棒啊。 哎，你说如果说你招待我们两个去你家吃饭，你会拿几个会做哪几道菜？ 还是 假装我们关系还不错 假装我们关系还不错的话， 那就不下， 就试试从网上扒出来那个冰淇淋馅的月饼那个教程。 哎呀，这个掌声必须得送到啊！哎呀，这个回答很暖心，很暖心啊， 很有意思，感觉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冰淇淋馅月饼。 你真的会做？ 是冰皮儿。 刚才那个不是提到吗？ 对， 我第一次听到。 做吗？ 我觉得他想研究一下， 但是甜点， 你觉得研究的话，你觉得会研究透？ 对，应该会可以。 还会做甜点，好棒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家常菜和然后上升到烹饪，就甜点就属于到烹饪的范畴了，就是很高端的样子。 对， 哎，很好玩。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女同学，就去那个就西点屋还有糕点屋里学过一段那个，然后就是自己弄一个小面团在那儿摆，然后就可以弄出来特别好吃那些，我就感觉有点意思， 很神奇哈。 对，我接下来要学那个。 哦，那明白了。那是在以后的话，就是我们每次请林茂上节目之前，先给 他先带点 甜品什么之类的， 带点自己手工制作的。 对，甜品先到，人可以不来， 随机送给我们。 哎， 就是在北京的同 学，回头你们俩就跟我一个提醒，然后 下次就是喜欢林茂的各位小姐姐们哈， 对， 可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林茂亲手做的这个小甜品包装好送给你， 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抽奖送出去。 对，抽奖送，是。今天暂时还没有这个福利，因为现在林茂是炒菜不会嘛。我之前听说你会做什么，就番茄炒蛋什么之类的，都是会的， 家常的会的。 你稍微就是难度大一点的菜能到什么级别？ 难度大一点菜就是弄一点肉。排骨什么的也可以，虾什么的也可以，其他的不会了。考验到什么刀工的，什么这个切片那个切片肉片什么的，我就办不到了容易切手。 毕竟这个高中生活压力也挺大，上大学 是吧，平时也应该就自己没有时间，没有这个 但是作为一个掌握的技能，在有机会的时候来施展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是的， 一定要保持好你的厨艺，就是增进手艺。我们回头去蹭饭。 对，我们说到做到。除了这个之外啊，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居家的。我之前给他取过一个这个主题，叫我是你的居家必备。为什么呢？因为林茂除了说会做饭，因为咱们都之前都说过，说如果女人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先留住他的胃。我觉得是同理也是可得的， 适用于男生。 对，就是他会做菜，而且做的还挺好吃的。我之前看过他手机翻的图片，我觉得哎，色泽也还不错。所以我觉得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技能，我觉得今年暑假也没少提这件事儿，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在电脑技术方面 IT 技术方面好像还可以。 还行， 我觉得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会为你加分的啊。 简单介绍一下。好，就是开学了，然后大学生必备嘛，电脑。必备电脑。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也不是这会儿基本上还用不上什么高端的技能，像什么后期啊、剪片子这些，虽然也都会啊。 好， 然后 厉害。 然后现在用的最频繁的就是那个给电脑装系统刷机，为什么呢？因为有女同学不懂。 啊， 明白， 突然就用上了， 明白，懂了， 懂了，懂了，突然就懂了。 对，但是为什么说帮这么多女同学修电脑，为什么还是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展示， 因为修完他们抱修完抱电脑就走了啊。 下次多就是多修几次， 多聊一聊，对， 对，多就修一次来聊一次，修一次来聊一次， 我觉得 分三次修好， 对， 不要太实诚。 您忘说分 就修好， 你这个电脑需要。分五期疗程来治疗， 对， 来分别是一个疗程一两周，但是每天你都得请我吃饭，我才能给你修好， 嗯、 然后就成了。咱们俩这招有点 太坏了， 太厉害了， 不在的套路。 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林茂展示的他的这个新技能，包括这个变黑的这个真正的原因，以及变胖的真正原因。 嗯、 觉得这个怎么说越接触吧，觉得这个男孩越可爱。 是，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想不通啊，各位小姐姐为什么还在啊、 还在观望中？ 对，为什么还不去找他哈？林茂还是要公布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技能哈，你的颜值才不能啊，就是才能被别人欣赏到，才能真正的联系到你。来，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再来一次 QQ， 好， 再来一次 QQ。 嗯 ，QQ 号是14265520063。 嗯，我们的王复读机 14265520063，没错吧？ 哎， 他是我们博客点心专属的、这个， 对，专门来复述嘉宾的。其实刚刚说完这句话，我已经忘了。 啊，真的吗？ 对，就现在这样。 我只记得第一位数是一 幺四二什么什么 幺四啊，你幺四二都记得，我都不记得。 对对对对对。 好，希望大家能够说喜欢我们的礼貌， 大家就是有心 的 已经记住了。 是的，是的。那么明天的我们节目呢，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带来她的甜品技能，可能明天可能要跟你 PK 一下哈。 嗯、 来，我们明天再期待一下我们的博物点邮箱啊。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 拜， 明天见，中秋 快乐。 着脸的老人微笑地看着